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晏子出使楚国时智斗楚王，维护了齐国的尊严。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王星彤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晏子斗楚王。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晏子斗楚王。晏子是春秋末期齐国的大夫，以雄辩的口才、敏捷的思维而闻名于世。一次，齐王派晏子出使楚国，当时楚国国力强盛，所以楚王向来不把别的国家放在眼里。他见齐国使臣来访，便想趁机羞辱齐国，于是便提前做好了对付晏子的准备。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便想出了一个办法来侮辱他。他命人紧闭城门，而在城门旁边凿了一个小门，准备让晏子从这个小门进城。晏子一行人来到了楚国都城外，看见大门紧闭，旁边开有一个低矮的小门，便明白了楚王的用意。晏子停下脚步，对前来迎接的官员说：“请你禀报楚王，问他为什么贵国要在城墙上开个狗洞让我通过。如果我出使的是狗国，那我自然应该从这个小门洞里进去。如果楚国不是狗国，那我必须从大门内走进去。”迎接的官员急忙把这话传进皇宫，楚王一听，只得大开城门，隆重地迎接晏子进城。晏子走进楚宫后，楚王高高在上地站在台阶上，傲慢地瞟了晏子一眼，问道：“你们齐国难道就没有人了吗？在下不知大王所指的无人是什么意思。”晏子从容地回答：“齐国都城临淄有七八千户人家，房屋一片连着一片，街上行人摩肩接踵，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仰天大笑：“竟然如此，怎么会派你这样的人来做使臣呢？”晏子不动声色地回答：“大王有所不知，我们齐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派遣使臣要依据出使国家的情况来定，有才干的贤人派去见有才干的国王，无能之辈才派去见无能的国王。我是齐国最无能的一个使臣，所以就被派来出使楚国了。”楚王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讪讪地把晏子请上台阶，大摆宴席招待他。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演讲、配音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昨天我们讲的呢是古代女孩子的成人礼，今天我们聊一聊男孩子的成人礼。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再说一句哈，有关女孩子的哈一些事情。那么这些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哈，在办完成人礼之后呢，还要学习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妻子，包括呢正确的说话和呢穿衣，以及呢一些针线活等等。 The noble women also need to learn how to be wives， 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 After the ceremony， The learning include the proper way. 那么学到的这些东西包括了 the proper way, proper, 合适的得体的方式 to speak and dress, 说话和穿衣的得体的方式 and also needlework, 以及呢针线活。针线活非常简单 needle, 针加 work, 工作 needlework, 针线活。跟女子简单的仪式相比啊，男人们的仪式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呢他有一个仪式叫做冠礼，冠呢是指我们头发哈，冠军的那个冠，礼，礼仪，冠礼更为复杂一些。Compared to the simple ceremony for female, the rites 冠礼，冠礼的英文翻译叫 capping ceremony, cap, C-A-P, 我们知道是帽子，这里面用这个帽子这个词不合适，加 cap, 双写 P 加 ING, capping ceremony, 表示戴帽子的这么一个仪式，因此呢这个 cap 这里面是一个动词，把它变成了动名词 capping ceremony for men were more complex, 更加的复杂 complex, 复杂 C-O-M-P-L-E-X, complex, 哎，同学们记下来。那么在仪式的开始之前啊，男孩子的家庭经常会选择一个幸运的日子哈，良辰吉日哈，叫幸运的日子，并邀请了许多客人，男性的父母，仪式的主持人，仪式主持人还有一个助手参加这个成人礼。男孩子需要呢洗个澡，剪个头，然后呢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等着。Before the rite, 在这个仪式之前 ,rite, R-I-T-E, 我们讲过仪式哈。The boy's family often choose a lucky day, 良辰吉日哈 ,lucky day, 英文的翻译非常的简洁一目了然 ,lucky days, and invited many guests, 邀请了很多的客人。The parents of the male, 男孩子的父母 ,a master of the ceremony, 昨天我们讲到了 ,master of ceremony, 表示呢仪式的主持人，也可以翻译成大师哈，但这里呢翻译成这个大师呢有些过哈，有些太大了。An assistant, 以及呢这个助理 assistant, all attended the event, attend, A-T-T-E-N-D, 参加参与 the event. The boy took a bath,洗个澡哈 ,took a bath, and had his hair done, 剪剪头。当然这个剪头呢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cut, 他用的是 hair done, 啊不仅剪完，同时呢可能还要把这个头啊美一美哈，让他看起来更加英俊一些啊，因此啊用的是 had his hair done, and then waited in the room, 在一个房间里面等着。那么在仪式开始的时候，男孩子的父亲会做一个简短的发言哈，讲话。那么这个男孩子会出来和大家见面。之后呢，主持人会呢把手洗一洗，把幞头，一种古代男人戴的一个帽子放在孩子的头上。然后呢，男孩子会回到房间里面换上另一套衣服来匹配这个幞头的这个颜色。At the start ceremony, 啊，在仪式开始的时候 ,the boy's father would give a brief speech.First, 那么非常简短的几句话哈，做一个开场白。And the boy would come out to meet the guest. 男孩子会出来和这些客人们见面哈 ,meet the guest. The master would wash hands, 洗手，主持人会洗洗手，然后 put 幞头 ,a kind of head cap wore by Asian Chinese men. 一种呢中国古代男人戴的一个头帽哈，这个帽子。On the boy's head.Then the boy would go back to the room to change into another costume. 那么男孩子会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换另外一身衣服，和他的这个帽子的颜色要匹配 to match the color of the head cap. 这里面有两个词啊，一个是 costume, C-O-S-T-U-M-E, 表示呢服装，它往往呢是指呢比较正式的。后面这个动词同学们再记一下 match.Match, M-A-T-C-H, 表示与什么什么东西相匹配、相一致。Costume to match the color of the head cap. 那个男孩子呢，会再一次的出来，主人们会给他一顶帽子啊，另外一个帽子。这个男孩子啊，会再一次回到房间，换上一件黑色的成人衣服来搭配这个帽子，同时向所有的客人敬礼之后，这个男孩子就正式的成为了一个男人。After that, he would come out and the master would give him a hat. 同学们注意一下， 在这一段和上一段都有一个词 would， 上一段讲到了是 master would wash hands， 主持人会洗手，这一段呢用的是这个男孩子 the boy would come out，男孩子会出来，他跟将来时没有任何的关系哈，他表示说在过去经常发生的一个动作。看一下这个 master， 这主持人 would give him a hat， 给他一个帽子。The boy would again， 又用到这个 would， 表示过去呢肯定哈经常要发生一个动作。Would again go back to the room， 又一次回到了这个房间。And change into a dark color costumes， 那么又换衣服了哈，用这个动作 change 非常简单， into a dark color costume， 那换成一件黑色的成人的衣服，同样这个目的非常明确，要跟这个帽子要匹配， match the hat。 After giving a salute to all the guests， the boy would officially become a man， 在向所有的客人敬礼之后，用一个动作 after giving a saluteSALUTE， 它可以做一个动词啊，表示呢对人特别的尊敬，用这个词 salute somebody。同时啊，它也可以做一个名词 give a salute to somebody。啊，往往呢在一些特别正式的一些场合呀，我们用这个动作 salute。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不会用这个 salute， 非常正式的这么一个动作，表示对某人的一个尊敬哈 ，salute。那么作为男孩子来讲，他需要一个什么呢？所有的 guest， 同时啊，前面跟的这个介词 after， 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 after 呢是一个介词哈 ，after giving， 因为后面跟的是 give 的 ing 形式，用它的动名词 after giving a salute to all the guests， the boy would officially become a man。又出现了这个 would， 也表示在过去哈，做完了这些仪式之后呢，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Would the boy would officially， 又出现了非常非常正式的一个场合哈，成为了一个 man， becomes a man， adulthood， adult A-D-U-L-D， 那么呢他进入到的一个阶段呢是 adulthood。 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词 adult， 后面加上 H-O-O-D 表示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 adulthood。那么作为儒家仪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两个仪式我们刚才讲到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成人礼，以及呢和这个结婚的仪式、葬礼的仪式和呢祭祀的这个仪式呢，形成了儒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四仪 as a key component。 component这里面我们讲到了一个词哈，有一定难度，一个部分 component component， 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 part， a key part， 一个部分， a section 也可以，而今天用的是 component， 它的难度呢比刚才讲的这个 section 和 part 要难一些。 of Confucian's rites， 儒家的仪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哈，仍然用了这个 rites， R-I-T-E 哈，儒家仪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both ceremony， 两个仪式，今天讲的男孩子的仪式和昨天讲的女孩子的仪式呢 form the four rites， 形成了这个词 form 非常容易哈，形成了 the four rites， 儒家的这个四仪这个仪式的仪 four rites 同学们记下来 R-I-T-E， 和其他的一些仪式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along with marriage ceremony， 结婚的仪式 marriage ceremony 同学们记下来，还有一个叫Morning's rites， 小心了，这个 morning 不是我们说 good morning 早上的这个 morning， 它的拼写呢是 m-o-u-r-n-i-n-g m-o-u-r-n-i-n-g， 它表示一个葬礼葬礼的仪式同学们记下来 morning rites and sacrificial rituals， 以及呢祭祀的一个仪式 sacrificial，它的拼写呢是 S-A-C-R-I-F-I-C-I-A-L， 很早以前讲过这个词 sacrifice， 它可以表示牺牲，同时也表示对某一个事情的一个祭典祭祀那么今天呢我们用它的形容词的这个形式sacrificial rituals。好，那么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男孩子的成人礼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大家同时再回忆一下我们讲到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这个仪式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词和它的一些重要的环节。 These noble women also needed to learn how to be wives after the ceremony. The learning included the proper way to speak and dress, and also needlework. Compared to the simple ceremony for females, the rites, 冠礼, capping ceremony for men were more complex. Before the rite, a boy's family often chose a lucky day, invited many guests. The parents of the male, a master of ceremony, an assistant all attended the event.The boy took a bath, had his hair done, and then waited in the room. At the start of ceremony, the boy's father would give a brief speech first, and the boy would come out to meet the guest. The master would wash hands and put a fu tou, a kind of head cap worn by Asian Chinese men, on the boy's head. Then the boy would go back to the room to change into another costume to match the color of the head cap.After that, he would come out and the master would give him a hat. The boy would again go back to the room and change into a dark color costume for adult men to match the hat. After giving a salute to all the guests, the boy would officially become a man. As a key component of Confucian rites, both ceremonies form the four rites along with marriage ceremonies, mourning rites, and sacrificial rituals.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打瞌睡的房子，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house.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一栋房子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Napping House.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打瞌睡的房子。By Audrey Wood, illustrated by Don Wood. 那这是由伍德夫妇所编写的。你还记得吗？他们曾经还写过 Silly Sally Went to Town. 你还记得吗？哈哈，我们曾经也讲过这样的故事。他们都是韵文大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新故事吧。There is a house, a napping house, where everyone is sleeping.在连绵的阴雨日子里，有一栋房子，一栋打瞌睡的房子。在房子里呀，每一个人都在睡觉。And in that house, there is a bed, a cozy bed, in a napping house where everyone is sleeping. 那在那栋房子里呢，有一张床，一张非常舒服的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呀，每一个人都在睡觉。And on that bed, there is a granny, a snoring granny, on a cozy bed in a napping house where everyone is sleeping. 而在那张床上啊，有一位老奶奶，一位打着呼噜的老奶奶，她睡在一张舒服的床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呀，每一个人都在睡觉。And on that granny, there is a child, a dreaming child, on a snoring granny, on a cozy bed, in a napping house, where everyone is sleeping. 而在老奶奶的身上啊，躺着一个小男孩，这是一个正在做着梦的小男孩。这个小孩啊，躺在了打着呼噜的老奶奶身上，而老奶奶呢，躺在了舒服的床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呀，每一个人都在睡觉。And on that child, there is a dog, a dozing dog, on a dreaming child, on a snoring granny, on a cozy bed in the napping house, where everyone is sleeping. 而在那个小男孩的身上啊，躺着一条狗，这是一只昏昏欲睡的狗。他躺在了正在做梦的小男孩身上，而小男孩呢，躺在了打着呼噜的老奶奶身上，而老奶奶则睡在了舒服的床上。在这间打瞌睡的房子里呀，每一个人都在睡觉。And on that dog, there is a cat, a snoozing cat, on a dozing dog, on a dreaming child, on a snoring granny, on a cozy bed, in a napping house where everyone is sleeping. 那在那条狗的身上啊，有一只猫，这是一只打着瞌睡的猫，它睡在了昏昏欲睡的狗的身上，而这只狗呢，睡在了正在做梦的小男孩的身上，而小男孩啊，睡在了正在打呼噜的老奶奶的身上，而老奶奶睡在了舒服的床上。在这间打瞌睡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 AndOn that cat, there is a mouse, a slumbering mouse, on a snoozing cat, on a dozing dog, on a dreaming child, on a snoring granny, on a cozy bed, in a napping house, where everyone is sleeping. 而在那只猫的身上啊，有一只小老鼠，这是一只昏昏欲睡的小老鼠，它呀，正睡在了打瞌睡的猫的身上。而这只猫呢，睡在了昏昏欲睡的狗的身上，而这只狗啊，睡在了正在做梦的小男孩的身上，而小男孩睡在了正在打呼噜的老奶奶的身上，而老奶奶睡在了舒服的床上。在这间打瞌睡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 And on that mouse there is a flea. Can it be a wakeful flea? 而在那只老鼠的身上啊，有一只跳蚤。啊，什么？怎么回事？竟然是一只醒着的跳蚤。 On a slumbering mouse, on a snoozing cat, on a dozing dog, on a dreaming child, on a snoring granny, on a cozy bed, in a napping house where everyone is sleeping. 而这只醒着的跳蚤啊，躺在了小老鼠的身上。而小老鼠躺在了打着瞌睡的猫咪的身上，而猫咪躺在了昏昏欲睡的小狗的身上，而小狗躺在了正在做梦的小男孩的身上，而小男孩躺在了正在打呼噜的老奶奶的身上，而老奶奶正躺在舒服的床上。在整间的打着瞌睡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 A wakeful flea who bites the mouse. 而现在这只醒着的跳蚤咬了老鼠一口。 Who scares the cat? 这只老鼠啊，吓了猫咪一大跳。 Who claws the dog? 受到惊吓的猫咪啊，用爪子抓了狗狗一下。哦，我的天哪。 Who thumps the child? 而受到惊吓的狗狗呢，重重地撞到了小男孩。 Who thumps the granny? 而小男孩呢，都撞醒了老奶奶。 Who breaks the bed? 而老奶奶呢，则把床给压塌了。 In the napping house, where no one now is sleeping. 而在这栋打瞌睡的房子里呀，现在没有人在睡觉了。你看呢，雨过天晴，出现了彩虹，现在大家都可以到户外去玩了。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easy and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既简单而又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故事当中的韵律感非常的强，而且和我们学习过的拔萝卜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吗？那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可不可以讲一个带有韵律感的小故事给爸爸妈妈听呢？别忘了，也可以讲给 Jason 老师听啊，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Once there was a maiden, so beautiful and kind. She was the smallest maiden fair that you could